长得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那今天呢是12月31号，是编辑部的故事在2021年在今年的最后的一期节目。今天呢我们安排了一个特别节目哈，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的另外两个频率的两位读书栏目的主持人一块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在他们的节目里面今年曾经跟大家推荐过的比较好的书。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好，那下面呢我就来介绍一下两位主持人啊，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文艺广播的读书栏目的主持人晋桥。晋桥你好。 大家好，我是晋桥。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的主持人香露。香露你好。 大家好，我是香露。 很少能够有机会哈，我们大家一起坐在同一档的栏目当中，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书的故事。 非常感谢李雷的邀请。 因为以前呢都是大家在不同的栏目当中邀请到书籍的作者呀、编辑呀、译者呀，是吧，评论家啊，一块来推荐优秀的图书。那今天呢是我们三个主持人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好书。那么首先啊，我们就先请晋桥哈，女士优先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您觉得在今年的您所主持的诵读小站的节目当中哈，有哪些书比较打动您？ 今年比较打动我的书确实是有很多，因为有很多作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有的时候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一些文化类的或者是作者书写自己家族故事的，这些也都特别打动人，甚至录着录着就哭了，都有这样的这样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到年底了，可能我们有一些要整理自己思绪的这样的一种习惯，比如说大家可能要总结一下今年我立的 flag 有没有实现呀，或者是马上到这个春节的话，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人情礼往又比较多。那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两本书，一本呢是这个社会学的非常经典的一本作品。一说社会学经典作品，大家也许就知道了，就是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因为这本书我可以说是就是有两位嘉宾都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我们三个人同样的感受就是这本书读完就是醍醐灌顶。因为就是我们日常当中中国人说话行为的很多我们自以为然的这种事情，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你都能去找到一种根源，比如说我们的安土重迁呀，我们的这个人情礼往啊、关系呀、等等的这些内容，你会发现哦，原来在我们的祖辈，我们更祖辈的，他们生活在乡土的那样的一片土地上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原因，所以培养了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进入到大都市之后还有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观念、一些理念。 对对对，这本书啊应该不是一本新书了哈， 很经典、 对，成书于好几十年前。那么也是一本畅销书。在这个里面其实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社会的差距格局。 对， 那么这个格局呢可以说是引领了现在社会学研究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 这本书能让我们更加的了解中国人，了解我们自己，包括大家现在在职场上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很洋气，包括在一些外企当中可能大家会起一个英文名字呀，怎样说话的时候夹带着英文词哈，就觉得好像我们和世界已经是融为一体了。但是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有很深的一部分都是源自于乡土的，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到马上春节的时候，大家读一读这本书，你会 会对我们这种人情社会有更深一层次的理解，包括你可能会对春节有一些焦虑哈，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因为总是要聚会呀，亲戚朋友之间要来往啊，或者是要给压岁钱啊，或者是年轻人回到老家之后会被催婚啊、催生啊等等这些，你会理解原来在我们的基因当中这就是我们非常底色的东西。对，所以我非常推荐这本。 然后下面我们请香露哈、来跟大家推荐一本。 我个人觉得如果大家看完乡土中国的话呢，可以在网上再搜索一篇博士论文哈。这是一个北京的某高校的博士生回乡之后写他所在的一个中部省份的一个生态调查，很有意思啊，研究了一个家族他们在这个当地啊的一些关系啊，大家可以按照我这个关键词去搜索一下，大家一定会获益匪浅，可能会对乡土中国这本书啊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其实我们今年做了很多类型的书，文化、科技、体育、历史、艺术等等。我觉得马上要开冬奥会了，所以一开始呢，我推荐一本我个人认为让我这个体育外行哈，一下子呢，走进冬奥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北京2022年冬奥会运动项目图解》，作者呢是北京林业大学的教授王锦老师，他用非常浅显易懂而且好记的图形的方式，把所有冬奥会的项目都给你画出来了。 它是图画书是吗？ 哎，有文字有图，但它那种图啊不是漫画，有点像咱们那抽象的那种标志。 哦， 用各种元素， 特别简单的让你一目了然的去了解这个运动。 用图形，用颜色，来形成比如说这个大跳台到底有多高，钢架雪车的速度到底有多快。很有意思。我们知道看书啊有时候很难理解动作，比如说在空中什么翻腾两周转体几周，一般体操当中有这个，跳水当中有这个，是吧？ 对， 他就画得特别的明晰，你就看完之后你就明白了，哦，原来冬奥会分这么多，冰上的项目什么雪上的项目等等。大家看看啊，看完这本书再看冬奥会的转播，你就是一个准内行了。 对，其实今年我们在编辑部的故事里面也推荐过一本书，就是它其实也是讲这种体育项目的。比如有的时候我们在看一些跳水项目当中，它会说什么 307B 啊这样的一些数字，大家可能不太明白什么意思。那本书里面就跟大家讲，比如说 ABC 是什么意思，30几3是什么意思，零几代表着什么。如果知道这个数字就知道它这个动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对，那这里面还有一些很趣味的知识啊，就比如说冬奥会的一些项目其实是源自于一些军事的项目，或者是源自于当地的一些百姓的生活啊。其中呢有一个项目名字我忘了哈，它又有滑雪还有射击，射击如果你没打好的话再多滑一圈。就有点游戏的感觉啊，大家可以看看。 对，因为咱们可能对夏季奥运会这些项目比较熟悉， 比较熟悉。 对，前段时间我还正是特别特别想找这样的一本书，因为就是看了一些冰壶的比赛，就觉得很有意思。但其实他们的这个就我老说那擦地啊，还有包括这个推壶啊，好像都是有一些那个特别的技巧。然后你要是不懂这个规则的话，你就看不懂。那懂一些，哎，你就会觉得这比赛太有意思了，太难了，不容易。 就说这个冰壶啊，它那个制作冰壶的材质、 材质越来越稀少了， 必须要用某一个国家的材质，而且那一个冰壶，可能咱们玩的不算啊，上赛场的冰壶一个是好几万， 一套得30万起、 是吗？ 对，一套30万起。它那个应该是芬兰还是哪儿，就是它的那个花岗岩、花岗石就是得是那个国家的，所以那个矿的开采呢是越来越稀少，冰壶就是一个贵族运动。 天哪，那岂不是那个冰壶用坏了一个就废了一个， 它也不太容易坏，因为它很坚硬。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香露了介绍了一本和这个奥运会啊，冬季奥运会相关的这样的书籍哈。那晋桥还有一本书跟大家来介绍，是个什么一本什么书呢？ 对，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过一个话题，就是年底了，你年初立的 flag 有没有实现。很多人可能就想一想，年初立 flag 就是一个立， 最后他倒不倒呢我也不管了，可能就是写下来、后来我就找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就是说大家为什么坚持不下去呢？可能是因为大家在设立目标的时候，或者是在执行这个目标的时候呢，你没有一套科学的办法。有这样的一本书，它叫《福格行为模型》。福格呢，就是这个行为模型的这个创始人。这本书它其实一开始呢是用在这个商业领域的，帮助像很多的大的商业公司，他们进行了这个企业的管理。但是后来他发现这套模型也可以用到我们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这模型是什么呢 ？B 等于 MAP。B 呢是行为，就是最终你做的这个事儿。M 是动机。A 是能力 ，P 是提示、所以就是说你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行为，你可以用三个维度来考量，比如说你的动机，然后你有没有做这样的能力，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个福格教授他本人，他呢想要健身，这是他的这个行为，但是怎么样做到这个健身呢、他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动机，他觉得自己可能是身材有点臃肿或者怎么样的，他要有这样的一个动机。能力他要根据自己每天的生活节奏做一个特别特别小的一个事情，并不是说我要运动了，我要健身了，我每天跑个5公里跑个10公里，这个能力对你来说可能是超越了你的能力的，你要匹配到你的能力、然后呢还要有一个提示，就是在你做这件事之前要有一个东西提醒你啊，然后最后呢、你完成这件事情之后还有一个奖励，他没有写到这个模型里面。那么他呢就是用一个办法，就是每天上厕所的时候去做三个俯卧撑，做完、 上厕所的时候， 上完厕所、上完厕所做三个俯卧撑，因为他每天都要上厕所嘛，上厕所这就相当于是一个提示。然后上完洗手间之后呢，哎，洗完手做三个俯卧撑就很简单，一点也不困难。然后呢慢慢慢慢他这个就形成了一个习惯。然后呢他再加大难度，可能从三个俯卧撑变成了五个俯卧撑，十个俯卧撑。对，从一点一点非常小的这个事情做一个改变，然后呢你就会形成一个习惯。而且他还有一个奖励，就比如说我今天完成了这个，他一定会给自己有一个奖励，这个奖励你可以自己设置。你比如说我可能就是说，哎，奖励自己喝杯咖啡，或者是给自己鼓个掌啊等等的这些。其实有了这个奖励，它是一个正向的反馈，你就会越来越认同自己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你的这个行为就能逐渐的变成一个习惯。 哦，但是这坚持下来还挺不容易的。 所以他就说要有提示啊、要有奖励、而且你的这个能力一定要匹配你做的这件事情，一定不要太难。所以他所有的一开始的这个小改变都不是特别的难。因为我之前也看过很多这个时间管理啊、效率啊等等的那些书籍，提了一些办法，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比较好的就是他有一个提示，然后有一个奖励，最重要的是他一开始给你设置的那个能力不是特别难的， 能做到的、 你能做到的，只要做一个小小的改变。还有就是这个编辑在给我分享这本书的时候就说，一个家里夫妻两个人谁也不想洗碗，然后呢他们也就是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变，每天吃完饭之后放下碗的那一刻，然后男主人呢就要去把这个碗去放到盆里，他只要放到盆里就行了、然后呢女主人再去洗，然后洗完了之后呢他们两个会击掌或者拥抱，就是说这个事情我们的做完了，做好了。慢慢慢慢之后呢，这个男主人他就哎放进去，那我洗一下也不是很困难，然后洗完了之后啊，那我收拾一下好像也不是很困难，他就一步一步的养成了一个吃完饭之后收拾做家务的这么一个习惯。 那您刚才还提到了就有关这个奖励哈，这奖励是自己给自己奖励吗？ 可以任何的方式，可以自己给自己、也可以有一个其他的反馈，你比如说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或者你的领导啊等等的，只要让你心理上对这件事儿能有一个正向的反馈就可以。 所以说也就是年初在立自己当年愿望的时候， 你不要立得那么大，也不要立得那么难。 对，要切合实际一些， 切合实际，对、 至少能做到一些、而且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应该有一个计划安排， 对 吧、 对对对 对、 而且一定要让自己是能够很容易的，一开始很容易的去完成这件事情、然后一点一点的再去给它加大难度、最终让它形成你的一个习惯。 对，如若不然的话、就是每年年初都会立， 立完了之后到年底就会想说，哎，我今年立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啊、对对对、啊、然后你就会又会焦虑，对， 是是是， 然后呢你可能又重新立，这个我觉得对大家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嗯、 哎，对，那正好呢这样的一本书非常适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哈、嗯、啊来跟大家来推荐哈、啊、哎，这是 叫福格行为模型， 嗯，哎，这是静桥所今天推荐的第二本书。香露呢， 我顺着静桥刚才说到的夫妻关系好像是洗碗对吧， 嗯， 我今天看过了一本挺好的讲婚姻的小说，意大利的一名著名的作家啊，非常有名，叫莫拉维亚写的，叫《鄙视》，以男主人公第一人称来写。 哪个鄙视，哪两个字？ 我很鄙视你啊。 哦， 那个 鄙视、哦、 对、哦、那么写这两个人，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最后是以悲剧结局啊的这么一个过程，有大量非常好看的心理描写。总体来说呢，他们婚姻发生问题啊，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忽视所造成的，以及我无限的猜疑。 嗯， 到最后呢，就是女方说我不想跟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哦、 啊，熟悉不熟悉？ 哦、 有没有同感？ 懒得说了。 对，最后呢是一个悲剧结局哈、啊。大家可以在书里面去找寻自己生活的影子。接下来我跟大家再推荐一本我今年觉得特别好看的书哈、啊 嗯， 叫《大宋之变》。其实这是一本很有名的书了，荣获中国好书的这个荣誉。 哦， 作者呢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赵冬梅老师。 嗯，嗯嗯，他讲的什么内容呢？ 他主要是讲北宋。讲北宋呢，就是这个仁宗去世之后，英宗上位，接下来呢，这个神宗变法，这么一个大的背景。 哦， 变法呢是想把大宋越变越强。 嗯，所以大宋之变，这个变就是变法的变，变化的变。 还有很多的变，包括官场的这个人事的变动。 哦，嗯， 包括他们这个议事风格的变动，包括机构的变动等等。 哦， 这里面有两个主人公。嗯，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王安石 、嗯、 对、 嗯、 还有一个他的对手， 嗯，司马光。 是的，这本书其实是一本历史的严肃的著作，读 是小说吗？ 但是看起来跟小说一模一样。 嗯， 一开始就写英宗疯了，就英宗当皇帝了。 嗯， 可是他当了几天疯了 、嗯、 给药也不吃。哎，我就觉得这本书呢读起来非常的引人入胜，但是呢， 嗯， 赵老师说他里面所说的每句话啊，里面的对白，里面的事件都是有史料支撑的 啊，非虚构啊。 嗯， 对，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想写小说， 嗯， 想报考中文系。 哦， 所以哎，没想到这本书读起来呢有小说的快感，但是呢又有历史读物的严肃性。 嗯， 英宗为什么疯了呢？ 对啊， 我也在想，后来我们一聊，你想一个当备胎当了那么多年的人突然扶正了， 不知所措了。 对， 嗯嗯，这个正好我们今年在这个编辑部的故事里面介绍过大宋王朝啊。 哦， 也是讲宋代的啊。一本小说，但是他讲的是赵匡胤哈。 嗯， 那么这时候其实香露提到了这个历史小说，我最近呢正在读这个熊兆正所写的《张居正》，是获得了这个茅盾文学奖的一个作品，就是把他的视角聚焦在张居正变法的那么这十年当中，从隆庆六年啊，一直讲到张居正去世之后的冯保被贬， 嗯 啊，冯保、张居正还有李太后的铁三角最后解体啊，整个的张居正的变法的过程，他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熊兆正的文笔非常的好，不能说是优美，但是他非常契合那个历史环境下的人物的语言、历史的语言。包括他每一个官职，每一个习惯，当时北京城的这样的大街小巷的不同的功能啊，都写的是极其周详。你能够看到，就是一个作家他在写这部小说之前所做的非常详尽的功课，然后你会觉得如此深厚的历史底蕴，然后如此厚重的文笔，又表达出了一个这样深刻的一个主题，就让人觉得很是好看。 你刚刚说这个，我突然想到前段时间我们也有一位嘉宾分享过，也是一套小说叫《清明上河图密码》。 哦， 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 嗯， 因为也是特别特别厚，有六册吧，应该是。 嗯， 对，有六部。然后呢，他是把《清明上河图》当中的800多个人物，每一个人都有名有姓。 天哪！ 然后每个人都还有故事。 哦， 而且他这些人的故事呢还是环环相扣，他是有五个主要的人物，然后这五个人物呢他们分别去探一些案件，一个主要的人物串起来，一个人又一个人又一个人，就像是迷局一样。这个嘉宾跟我说他当时想要把这些人的这个关系图给列出来，就后来发现好难、 嗯、 但是网上也有人弄出来 哦， 对，有人弄出来，然后呢你就可以对照着这个人物关系图去读这样的一部小说、 嗯、 也特别特别有意思。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我们今天呢请到两位啊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好书哈，那在我们今天的最后啊也请二位来说一下，二位在节目当中推荐了这么多书啊、跟这么多的编辑作者有这么多的沟通哈，那二位觉得读书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在我们现在工作比较忙碌啊、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工作上的事情啊家务的事情需要照顾的时候，那么如何能够更好的分配时间，让自己有机会能够接触到更多的这种精神上的食粮，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啊、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这个社会啊很多的诱惑啊、时不常的呢有打折促销的诱惑，有电视剧的诱惑，有朋友叫你出去玩的诱惑，所以说呢想要抵挡住这些诱惑来读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你从小到大、啊、读书对你来说就是一种诱惑、 哦、对，它就形成了你的一个习惯 对、 嗯嗯 所以如果你不是这种、人的话呢、 嗯、 你要想抵御住诱惑我觉得可以用一些、物理断开的手段，刚才我们聊到的断网是吧、 嗯 把手机收起来、关掉啊，或者是强制自己坐在一个没有电子设备没有干扰的环境当中去、哪怕翻上一页的书、 嗯、 我觉得只要翻开书、找到合适的内容就可以了、 嗯 不在于多和少，也不在于你看的是大部头世界名著还是其他的内容。 剑桥呢？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如果你不喜欢读书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你喜欢读的书、 哦、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喜不喜欢读书有没有时间读书在于你对这个内容感不感兴趣。很多人说我就是现在没有时间去读书，那我觉得你有时间去刷小视频，你有时间去追剧，你可能也是对其中的一些内容感兴趣，你不妨找到和这个内容相关的一些书籍，比如说这个剧它有小说， 嗯， 你可以看它的小说， 对， 比如说这个小视频当中它提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地方，你可以去找到和这个旅游相关的一些书籍， 嗯， 包括像我们今天提到的一些像探案类的悬疑类的，它其实能带着你走进这样的一个文字的世界，而且它的这个粘度会比较高、 嗯、 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些情节、特别是小说吸引力很强的这些东西，这些文字把你带到文字的世界当中，你可能就会慢慢的爱上它、 嗯、 爱上它你就会去探索更多更多有趣的书籍。 嗯，好，那么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哈，谢谢香露，谢谢剑桥，两位主持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二位在节目当中今年跟大家所介绍的书籍，也分享了这么多有关读书的感悟，谢谢二位，谢谢。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是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另外的两位读书栏目的主持人，一位是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的主持人香露，还有一位呢是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的主持人晋桥，请他们两位呢跟大家推荐了哈他们认为在2021年非常值得大家来读的书。那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其他的广播频率的编辑和主持人又有怎样的好书为大家推荐呢？在下面的节目里啊，我们就听听他们怎么说。 大家好，我是北京新闻广播编辑部的故事制作人张雅娇。那今年呢由于节目的关系我读了差不多近200本书，那么在这些书中呢我最想推荐的是一本叫做《云中记》的书，作者呢是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那么这本书呢是阿来在汶川地震十周年的时候写的，在这本书中呢他并没有写汶川地震时候的一些场景，而是从一位技师的角度 探讨在大灾难面前，人们如何面对死亡，如何看待家庭，如何理解生活和生命的意义。对于死亡，可能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沉痛的话题，但是阿来却不这样认为。对于死去的人，除了痛哭，我们还能做些什么？生命的意义又到底是什么呢？或许在这本书里，你可以找到答案。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乐广播男左女右的主持人韩丽。我想推荐一本书，也是在今年我看过以后，对我的生活以及对我的家人都非常有帮助的一本书。它是一个大夫写的书，叫《给中国人的救护指南》。可能我说这本书，很多人觉得跟我的音乐气质一点都不同，但是我之所以愿意看它呢，是因为我爸爸在2020年的时候生了一场病，然后之后呢，我就特别注意老年人的一些家庭的照顾的方面的书。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呢，其实它很规范的给我们所有的晚辈们，就是告知如果你的家人出现身体上的一些情况的时候，你该怎么去处理。老人嘛，有时候都不太注意，但如果你了解一些的话呢，你在生活当中当他出现这种迹象的时候，你就会提醒他。当然也是我们中年人，包括体重高一点的人来当中都会有。在这个书当中，你会知道你身体当中的一些变化其实是在提醒你的健康问题。尤其在这个后疫情时代，我希望每个人都更关注自己的健康，因为健康是一切的最基本的东西。然后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在忙碌的同时多关注自己的健康，多关注家人的健康，然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这本书。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的编辑郑晨。我要推荐的书是《我心归处是敦煌》。这本书是由樊锦诗口述，顾芳春撰写的。樊锦诗被称为敦煌的女儿，就是一生都坚守在莫高窟。她也是莫高窟艺术研究院的院长。我推荐这本书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她的文字非常的亲切，就是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让人非常的容易读下去，就好像在听一个人在讲故事一样，也非常容易感动。第二点呢，是因为这个书里的故事就像一本他的自传一样，就是讲了他从小然后到求学，然后最后到一直坚守莫高窟，等于在莫高窟工作了一辈子。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敦煌莫高窟的一些艺术，还有就是一些石窟艺术方面的知识，所以也非常具有知识性。 大家好，我是文艺广播开心茶馆节目的主持人季彤。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当年明月写的《明朝那些事儿》这部作品呢，他用非常幽默的、时尚的，还有这些网络语言吧，来把这个明朝的历史写得很活泼，让很多的青少年的读者们都非常的喜欢，而且可以从这种轻松幽默的语言当中呢，来了解到很多真正的历史知识。而且这部作品呢，也有了很多有声版的可以直接听的这样的节目，那大家也可以选择在网络平台上呢来收听，就会更加的轻松。 大家好，我是北京交通广播1039听天下的编辑杨成涵。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推荐的书是一本科幻小说，它的作者叫七月，然后这本科幻小说的名字叫群星。其实我是一个科幻迷，所以呢国内外的科幻小说看了很多，像群星这本书是今年我看过的国内外的科幻小说中比较出彩的一本。它的一个亮点就是，首先是它接地气儿，就是咱们作为中国人看了以后会非常的有同感。就是它的小说呢，就是很结合中国的国情的实际，特别是一线的科学研究人员他们的一些生存状态，但同时它的格局又很高，它把这个视角上升到了一个非常宏观的这个宇宙的一些隐秘的一些公理上。一定要看到最后，就是最后一章，就那几页把整个故事升华到了一个让人从来没有想到的一个格局上，这就是当时特别震撼我的原因。怎么说呢，这本书推荐给所有的科幻迷和非科幻迷，因为咱们都能从中看到自己比较有心理认同的这些东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娱乐72变的主持人小迪。最近是比较忙，因为年底了，所以呢看书我觉得时间是松松散散的，那即便是这样呢，还是抓出了一些时间看了一本比较爽快的书。为什么说是爽快呢？因为它属于悬疑推理的一个历史类的小说，马伯庸。哎，这位作家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因为最近有一部特别火的电视剧《风起洛阳》正在热播，所以很多朋友呢就说，那因为看了电视剧再找找原著吧，再看看这个作者写的东西怎么样。我也属于这类的，但是他之前的作品呢我也看过啊，最早的《长安十二时辰》还有《古董局中局》。第一呢对历史比较感兴趣，第二呢喜欢悬疑。如果大家觉得挺忙吧，就是想休闲一下，看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又想在里面得到点什么知识的话，我倒觉得马伯庸的作品确实还是不错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的编辑袁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是《富爸爸和穷爸爸》。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呢？是因为马上就要迎来新年了，我希望大家都能有正确的这个财富观念，早点实现财务自由。首先这本书呢，它是一个非常入门级的一本书，里面讲的理财知识和案例都特别的通俗易懂，不会给大家一种专业性很强觉得很晦涩难懂的这种感觉，所以读起来我觉得它是一种就是会有一种理财的启蒙教育。这里面大概给了我很深的感悟是这几点。一个是你怎么能实现早点实现你的财务自由呢？一个是你要增加自己的资产，一个是你要减少你的负债。这两者呢算是实现这个财务自由的重中之重。新的一年祝愿大家都能早早的实现财务自由，然后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一丹。今天呢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了。回顾这一年呢，其实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成为最好的自己。那同时呢，这句话呢也是我的一本新书的名字，很厚脸皮的推荐了我的这本新书。为什么？因为我一直觉得哈，每一位朋友，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每天的精进当中，我们都要做到的是成为最好的自己，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目标和理想，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呢，我这本书当中其实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一个价值观，就是人生的游戏不在于拿到一手好牌，而在于如何打好烂牌和坏牌。勇于超越自我的人呢，才能最后获得幸福和幸运。他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只有在生活当中勇于打怪升级，才能够勇敢开挂，成为最好的自己。 大家好，我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和周末赛场节目的主持人李清瑞。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叫做《考拉小屋的英语学习日记》。那么这是一本写给为梦想而奋斗的人。那么这个作者考拉小屋呢，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以及伊甸园字幕组前任影组的组长。那么这么厉害的一个人呢，其实他在高中的时候英语学的并不是特别的好，那么也没有上一个理想的大学。但是在上了大学之后呢，他突然间觉醒了。那么在这本书里呢，他也是分享了他在人生中各个阶段学习英语的所有方法途径以及心得体会，和他为了从根本上提高英语听说读写译能力所做的一切失败和成功的尝试以及努力。那这也不仅仅是一部英语学习的日记，更是一本他在彷徨动摇和无助时候的人生感悟，那么也是关于坚持奋斗和梦想的碎碎念。那么其实这本书呢是很多年前就已经出版了的，我也是看了很多遍，就是每当我在人生中或者学习中失去方向的时候吧，都会把这本书拿出来再重新的读一遍，那又能感觉到充满力量，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本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艺广播的小说编辑李鲁波。那今天呢，应李雷的邀请为大家推荐图书。其实阅读是个很个人的事情啊，就给您推荐一套战争纪实的经典，它是我国当代的著名作家李汝清的三部作品，皖南事变、湘江之战和碧血黄沙。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他修订再版的三本书。李汝清呢已经去世了，是一位军旅的作家，非常著名的军旅作家。他的海岛女民兵和万山红遍，这是过去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有一部电影海峡啊，我们上了点岁数的人可能都记得，就是由这个海岛女民兵改编的。新时期以后呢，他创作了皖南事变、湘江之战和碧血黄沙，是直面我军历史上的三次重大的挫折，表现了这个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呢，这些革命先辈们所付出的非常惨重的代价。这三本书呢也被称为李汝清战争经典三部曲。那在这里呢郑重的推荐给大家，因为今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以这三本书呢来纪念革命的先驱烈士们。 如果没有人来幻想明天花儿会开放， 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也是2021年编辑部的故事的最后的一期节目。主持人李雷代表本栏目的编辑张雅娇，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多读书，读好书，身体健康，万事顺意，心想事成。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